身后，听到每个称赞，我会闭上双眼，半带伤感。做梦或是幸运，空虚的这心碰到你，参演戏份。刹那爱意最深，同时你也决定给我最美一生。准我去放肆，而坦率句子倾诉许多许多琐事。我会赞颂天意，送我这份赏赐，惊喜不可停止。你是明日意义，教我珍惜日子。听你每句说话对我太有意义，给我勇气再梦一次。倘我伤了心，眼泪满倦意，我会急需于你的注视。安躺你温暖怀中，我是美丽孩子，世界将刚开始。

爱还是不会改变。不要问我是对是错，不要问我会不会痛，对你的爱再也不愿承诺。

的时空，两心相惜里竟然只是那么薄弱的一丝爱意。哦哦哦